做咩事？我有讲嘅金条，这里是圣地。今日我会讲个清楚，讲头这里圣地地址，个第三，马仔讲入去这里。有我讲这里是圣地呢，我系讲到安怎这里是圣地呢？要关怀到我人的生活，要关怀到我人的修行，要关怀到我人的苦，不能关怀到我人的自由。所以，是身体头一个身体就是苦。到这里，经就是转。法律的经啊，转法链，法链的经，伊讲苦，了伊解释下面是苦，伊无讲下面呢，伊无讲上加正智人讲，啊，生活就是苦，伊无安尼款讲，伊是会讲苦，有一个苦即个物件，了苦是虾米来？生活内面有苦，这是对的。说到这边，伊可是讲虾米呢？虾米是苦？生老病死的苦，这是头一项。忘记出事，啊，这里其他三项老病死是无通走了。老呢无讲着着爱等间只老个算老啦，拢是直直老掉吗？病呢，就是我人个身骨无病本好，讲心有病。人讲嘅就系心理医生，人讲嘅你心病，有时讲较样嘅病啦，较厉害嘅病，像啊 depression 啊、忧郁症之类病，佢系气消了啊，即款嘅病。特别有虾米人无戒减戒减消嘅，有虾米人无戒减戒减有心嘅病，搞了阮有，是讲戒酒呢。所以我人戒减不是小人来，因为我做下咧，我人做下咧，和我人靠的物件有无？我去做一个物，有个物件做啊，我人再讲对我无好，我不去做。讲简单来讲，有时有个物件，我再食了对身体无好诶，特别佫是爱食，啊，缩小无。这就是我人的心病，所以除了讲这生老病死呢，又讲个啥物件？这啥物件是就是头一项，跟我人无爱物件都一样。了我人爱物件，我人失去。了个第三项就是被贪掉我来爱的物件。贪未到，我人爱贪到的物件。比如讲头一个，讲头一个，讲我人无熟个解多一个人，伊又个个帮多一个，是不是可？我人爱的人可能离开我人走去，还是人靠本。我人见人相甲人，我那个大顶车、大顶厝，见特别无，是不是苦？做这事，过长也苦。了接落去佛，安尼款讲，就是讲简单讲，我人过运，我人认这个过运，我人执着过运，加了本是苦。 我问什么，我能成功，我的感受，我的想，我的心里一来那边的同在活动，然后就是参拜，讲是这里在意的心，哈利不所所以靠，他比哈利靠更靠看，更靠明白了。有哈咪人袂考诶，有哈咪人袂较济考诶去笑，无人袂考。有哈咪人讲，有哈咪人啊，希望讲考会减诶去笑。无你无来这边咧无哈，对。啊，刚好到处看电视机较闲啦哈，我看见几人无来就到处看电视机。林州啊，哦哦，哦是啊，嗯，所以我能知影讲虾米物件对我能重要，我知讲这里有机会通了解一个物件，会到个只我能离开，我能就爱去知，这是只主力的物件。但是不是靠人这样，有的人他没感恩过，不够苦过，要跟多人不然后感恩，那是他欠用跟多苦，那也留他跟多苦人不咯。那心里我有把这个心理认识，我跟他同意一点，就是说有的人苦跟多多了，但是他不感恩改变，他不感恩为做下物件来刀卡手伊离开这颗，若刀卡手伊本好，伊无讲有影真实袂离这颗，伊无去做伊应该做的工。有的人本来拄啊，然后用家己用真济心思，袂甲我讲，了我袂刀卡手伊人，讲刀卡手安怎看去面对这个物件，安怎去面对你心内面的颗。伊咪听，伊不会导给我听俩，要导给我伊个故事。伊讲，然后每伊几项物件，每安尼款每下咧每，伊个个在讲到对伊个故事，伊个在讲到对要乱别人安怎款对伊无好，下面咪一个个了。结尾后来我甲伊讲，我看我未到家手路啦。所以不凡，不是说他这个人没要求，我是说我路有点没到家手路。但是如果是说他有点高考的时候，那时是就较好去做工，他什么本没做了，我搞了，你搞我什么东西我本做，这样的人是高考了。那位人高考，他也去几个旧的 retreat， 他感觉高考可能他出家，所以所谓的高考呢，不是讲达达啦，爱高真正考把落水啦。有人看到淡薄考，伊就感冒了。有人高考成绩佫无感冒个，所以个人无相个，也堪啦。所以考是达达人本有，就是佛一成佛了，伊本有一项考，伊成句个考。虽然以前过考，以前无考，所以本是无。所以，在这个四圣地里面，这个头一个圣地，王佛除了讲伊考什么物件，伊个教王讲未做虾米物件。有这个考 OK， 真济人本在，我还没特别，我没特别吗？特别伊讲，往要去做虾米物件呢？哈，这类物件就特别了。伊讲这类头，这类圣地，这类考啊，我人要去了解伊，才只我讲着。特别较济人呢，面对考的时，唔是要去了解伊，伊会闪袂走，要去开电视机，要去听歌，要去啉酒，要走。所以未解决，所以事事都是在这边。 นาสีลูกขวาเลี้ยงสิมลี่ก้องสิมลี่อะไรสิมลี่แปะยังผู้สีบุยก้องเดียวไอเลี้ยงใกล้จุดสีวิเลี้ยงใกล้บาลูเอบาลูเอหลีคุยเจคองเสียงเอขวัดสีเสียงขวัดสีลูกสีก้องลูกสีสิมลี่ฮะจะเป็นไรขวาก้องขุดเก่าแล้วเป็นขวาก้องลูกสีตอบอันจะค่อยเตะห้องไรขวาน้องไรก้องบุโตว่างผู้สีขวาเสียงจะเลยมีแกนาสีอุ่นเนี่ยหลีข้อผู้สีไอสีเสียงจะเลยหามีแกจุดสีไอเลี้ยงใกล้所以这是我们天天做的东西，我们修行就是不去了解。但是说我们我们追求考的是我们没本事去了解以来说，意思是说可能我们修不够，我们没这本事可能心不够定，可能智慧不够，所以我们不会修这个东西，但是教未来还是不会了解考这个东西。那是我们会修吧，跟他修会切线，但是我们面对考来讲，一考就是会来切路的，会无贪招的。到这边呢，我跟路人呢是注意，要学这个心自己调来，要在这个讲到心调来是，骨渣叠起来，卖去看物件，一慢慢都擦看到。就是落地呢间装管好，落运起来。有时有人又唔知想物件，特别感觉成个只坎坷、不爽。特别慢慢注意，越住来就悄悄地地铺起来，地铺起来。有时被当嘅事吼出来，特别唔知系咩事来。一在讲心里边可能古早一跌起来咧，看无咧，唔知想物件白起了。特别一烧到心里边，烧到你会成个本嚟感觉到。所以一心较清的时呢，伊就开始看到这个物件了。那这个是好事，这不是坏事。这是心的道。就像刚才是你吃物件，是说吃了，伊内面加一道啊，来放出来不？哎呦，你无了讲买来，我会收掉。啊，心多本心没多本是啥呢？看，你不收掉啊，卖放啊。做心没多本是啥？我人爱开出来，不是讲就爱好，但偏不可以出来就是讲爱看到一些物件来，可以放出来。那是讲我人是直直烧，直直烧。แล้วเอวแปรจะเจอรังแคนเซอร์ตัวสิจะเลยแปรอะไรซิวอีซีเมตอกจะอีเซงกูเอตอกไอซิวต่อเซงกูอีเบปังซิมโบปังอีเซงกูบุ้มโบปังจุดสิลูกกว่ากับบุ้มห้อไอซิมก็ได้จะซีเมตออกไลใส่เบลียวชั่ววันไอไกลกว่า也观音，这就是讲第一个圣地，心的观音是啥物？这是苦的观音是啥物？那苦的观音在佛那边讲呢，就是讲苦的观音就是我人贪爱，我人厌爱。这巴黎文是讲丹哈 ，Sanskrit 是讲 Krishna， 意思是讲大，吹大诶，大咧大，口渴渴，所以才会做可爱，唔是真正可爱诶可爱哈，是渴，就是滴滴爱，滴滴爱，滴滴爱，爱虾米物件？这边那边又讲三样物件，三样物件就是。一就是爱这个高金的爽，爱爽。第二项就是爱有，第三项是爱无。啊，刚才我跟你解释，头先见爽，爽的物看到的爽，听到的爽， 鼻掉、胆掉、胆掉、伤，那想掉也伤木哦。然后是借钱借了想掉这个物件，哇，伤啊！阿咧，我是这个，这样伤。所以这是一项会贪，因为我人就是爱这个伤，所以嘛，一时个一时个来咯，死了个再来不对。就最尾，把路，爱夹我，爱跳出个海，搞泥巴那去，就最爱，泥巴那无物件啦，无伤无伤，无电视机，哈咪人爱，我讲个只人到这边呢，无有影爱搞下这里抗战的。主要个，但比家了人本是爱加减爱减掉嘢靠，较错诶，较以为OK 啦，即个以为我个买减，但比本是会使少来减即个错诶靠。如爱减落济，你即个修行就会教加落济。伊未讲无小心夹我诶，无你我诶数，少无小心，哇你办啊，无可能诶数。这个不是这个不多啊你看啊。所以爱离开了这一颗路都会修到安尼会。这是一步一步来慢慢来。到警察里面讲的修行上家是一海啊你看。一海我去海的时候海几路行的时候就走就亲嘛。伊唔是安尼款，咚啊落去，是不是？伊无安尼款，伊是咱落去。修行本是是安尼款，安落去。看你袂行落远咯，袂行落深咯。伊唔是一头安尼款呢。修行本是是安尼款，安尼滴行，就行就深，像个海安尼款。所以你袂讲无小心行个过头远。你爱栽，你自己栽吗？你行落去，你教教落浅了。所以这是头一项啊，伤，要讲前面讲，说伤是下面。这奇怪，就是可能会感觉到奇怪，讲，因这边无讲言下面言，无讲言下面人接触下面人，言袂教因。眼就打波，眼就查波，伊无安尼款讲，伊是讲眼看听味淡，特别我就是眼这类物件啦。了讲到交尾来呢，不唔是这类个，其实是眼也伤。那是讲啦，你自家一个人，一个人大路在边仔时。你伤不？你是介意？你伤？特别那时就想一个人，可能你介大都解雇了啦，了你介意加落去啦，了伊讲了乜针的话，你听了未不欢喜？想一个人到你边啊，你伤不？所以暑假的，你暑假的物件是一个人，还是双？上好是来，你暑假是一个人，还是上是甲双？双啊，甲一个人无关系嘛，对啊。可能一个人无搞到多钱，是你甲双对不对？暑假跟一个人关，我没关系。咁今未来我人见面是双。所以第二项和第三项，我能见下面，我能爱下面。第二项就是爱有下面，会使讲是啥有车有厝有下面叫，那比这里不是正式讲的有个，这是有这个有地，我有地，这里我有地，所以人把路行死嘛，行讲死也无地去了，是不是？那是讲无见爱有地来讲， 无惊死吗？死咪煞咯。特别个另外一项就是第三项，眼无，眼无地，爱无地。意思是虾米？我买，我买了，我无，我人无地，更加好。有把你看想法过哟？有哦。我希望我自己个人无地，较好。我细汉的时候，捌有这个想法。那时的时，我会记得，我未真正会记得清楚了。特别有关怀的我爸，这是我爹就是会记。伊骂我，了，我心里面感觉上高，无够好。未按照款本好本，伊无满意，把这个古早五年级鉴定考试啊，五年级的考试，我还是我会记我摊四类 A， 有六类，六类考呢嘛，六考呢，四类 A， 然后我做头一班的，对我来讲。OK 啦，有人过来 A 啦，你归哪看呐？迄时摊 A 过来来 A 也少的哈，无想讲把路归摆 A 了，才 N 的。所以归哪看，比考摊加济 A 啦。然后到一班内面考四类 A 呢，加济是考四类 A， 真济。啊，我感觉真够满足了啦，我满意。然后我把重点无讲明，那个规矩。伊拄着朋友对来咧，伊甲我讲：，我朋友会惊，伊搭五块五厘、六厘、六四厘尔。我因为我惊赚着几厘，我歹势唔敢讲啊。所以我迄时听了，我真正激心啊。然后哭咯，有时又着拍，做淡薄物件，伊无欢迎。有时我细汉的时候，我拍真济。我甲十几岁啊，你看你都无拍了啦，但你较细汉是拍正正，所以有时真正起哄来伊，那特别一个起哄的阿伯呢，其实是激心，然后有时好了就来家己笑，那是你不安尼款对我，心内面是甲我爸讲啊，那是你不安尼款对我，我坐来这世界做咩？有啥物用？那你看对我来讲，所以其实是我是希望讲无地，希望无唔捌来过。那是讲我一困了，嘛在无醒起来，哈咧是真好个事。你困的是唔在人，然后接着落去唔在人，哈咧就是真好。那有个人会可能会想讲，你爸那就是一个人唔在人去。所以买希望赚到你爸那就是买无地。其实本是我古早，我归想古早呢，我不如会记讲，其实我有那款想法，我古时有我哩细汉那时的想法过，袂走，这个是唔对的。那是买离考啊，这就是第三类，升第三升地位。为别这个考呢，只为是为客家为帮客家加了的爱，包括爱无敌这个爱，不是爱无敌，不是爱无敌，也不代表不是讲去见爱啊，你爽。那是按贯穿的离考，就是参这三加了的爱，不帮客家。所以一个阿罗汉啊，一个觉悟了的人，观众觉悟的人，伊无讲，伊无爱死，伊本无爱活，就是虾米款爱呢，都是有可了。所以，这个第三个圣地啊，伊无讲，佛无讲啊，第三就是讲，我人第一个涅槃就是讲，往无地去。 唔是这个意思。是虾米意思呢？这个是未通讲的。我人是按照看去想，没有想不出来。我人想到的物件，可能是一个观念呀。那观念无可能是真的物件。观念是观念，就是讲我来把一个人问好，我对有我的想法，我对伊的想法唔是伊来，明白无？伊是伊，可能你对伊有含无想法，伊唔该对伊无相嘅想法，我。知影的伊，唔是伊，是我的想法。所以按照我去想出来，本好想不出来。你想出来，那边想出来物件，唔是遐个物件来。特别会知讲就是这项物件，要对我来讲就是够了，就是这个，就是下架这个爱。了，因为哈噶这个爱，了，因为这个爱，这个言，这个爱，这个贪，就是这个苦的原因。因为无这个原因，那么就连无嘛这个果咯，这就是伊的因果。因为这个因，这个爱，这个贪，这个言的因，所以把路这个苦的果。这个希望修行者未看到的物件，未明白的，未明白的物件。真正错的就是安怎讲呢？就是我人爱一个我人贪未到的物件是，哈，遐个是只用追到，是不是？然后有这个物件发生的时，我人去注意啦，我人一头去注意，哇，我心里面真正见真正爱，注意看，是不是看？不是去追你爱的物件，你就追你爱的物件，你就爱就更加多。那个贪未掉，个加靠，那就是贪掉本好，不是有靠的。像阿伦那时都建一个新车，买了新车，哇，宝贝哦，新车，是不是要搞好好来？可能打打折，去洗，打打折帮。怕说人扣掉，怕说人偷去，因为过车过得好好，这个变成车的路仔去，因为怕说车的没地去会坏，所以谈到东西有东西本是有靠，但是那个靠不是因为有那个东西，那个靠是因为我人爱他，买回保地，爱保持一个好好的款，所以不是有车的事，不是有包，不是有安，不是有家庭的事，不是有厝的事，特别是因为我人这个爱，这个执着。那是讲我人有车物件，特别我人无执着来，伊来讲，伊无地来讲，我安怎会安怎？要紧吗？但是那是我人当作这个是我的物件来讲，伊无地歹去，我掉掉是更好诶，无法，因为我这个初见讲这个是我的，他们是我的。那是讲我人买到一顶车，我来讲哦，这车是我的。普通讲话掉掉是不按样款讲，按讲个，问题就是你买哦，啊是这是我的，我掉按样款讲。特别唔掉来，因为这里 bank 是人好啊，伊好啊，我谈掉的物件，就是讲我谈掉的物件了，唔是我的物件，因为这里物件是暂时的，一接一本无地去，一派去，买掉的车就是买掉的车，意思啥物？镭交好那边，车过来这边。就是安尼看尔，特别我有一个想法讲，啊，这是 why， 因为所以把路有，伊会接落去的，也高咯，也高就是也高咯。做一个在家人， 做起来不赢，只管个人在给人们呢，出给人们好了，做起来不赢，不高管专兵被的人也是，这类人呢，一是得到一些有执着，得到一些有爱，得本得到有靠。为人他们想到他们讲的款，一搞了呢，伊就会想安怎款去无这个靠，然后所以伊把路去看安怎含插这个靠的关影响下面，这就是我人会不会搞我人物件。伊无搞我人来讲，可能我人唔知。为人靠个正靠啊，特别伊唔知做咩水靠，对伊来讲，伊心来讲。我靠是因为这个情形啦，这个人对我那款啦，我这个无气啦，哈咪，伊想讲是这个物件做一靠，然后因为伊想讲是这物件做一靠，伊想话是讲这个物件变，了我无了谈快乐。那是这个物件无变，相加加我意思来讲，我未快乐。安尼款来讲死了，无谈离开了，都掉到下一边了。还是讲你讲你按，你按。不好啦，要你的话你嫌说你我的翁不好啊，什么东西伊啦做啊，你靠你极心啊，什么等等等等，那是你想的是这样来说，差你没谈离开这个靠，因为你靠的原因是多过靠又没谈控制。特别那是讲，我人在这块观念是堕落是疾病，因为我爱伊，买安尼款，伊人是安尼款，我唔买这类款，我系下类款，因为这类爱，马路这类问题，然后爱本好，买本好，伊个是安尼款呐，所以你不单一边，不蛮单咯。那个好家己来，所以按照看为家己变呢，按照话路会偷这个看呢，这就是要讲第三个保护了，第四个了，就是被正道。做被正道呢，我今次先卖讲，我马再个来讲。所以今日我讲的无济，就是到这样安尼款的济。特别那是讲到这边，有人会问我关于这个四圣地第一、第二、第三，这个考，这个考的原因，跟这个考的别，那考的别是真简单，伊考的别的意思是讲就是客家这个爱，但因为客家爱，伊无这个因。所以无一个高，一个高的高，所以我讲到这边，所以还没人敢没敢买梅，我都会晒梅。无梅不要紧，我能借掉点点。Can use the mic. Hello, testing. Hello. 咱班的教授讲来讲哦，像咱同事有人讲哦，你有这课因为考吗？考吗？英国？特别伊这英国不是像班的你讲的，哎，英国伊是你正式做个啥物物件，所以感觉你拄着安尼块物件，所以你有这课。所以他们的佛教徒是这样来说啊，接受这是你的缘故，这是你的缘故，所以伙伴的来说是这样，你按照去对方的人按照去用另一个方法来解释这缘故的。 OK， 这些人呢会教徒有去我们就是用这个讲夹，话正式嘅夹啦，唔知做咩鬼啦，或者系小科啦。我谂，即系唔是讲是唔掉嘅物件本，要关怀掉。 可能不敢回掉，但是个只话往这里面行，想讲也来解释，我人会个了会考，差不多一节就差不多想讲红教的人，他面嘅发生，哎呀 God 啦，那是红教的讲啊阿拉，伊安排，那是啊等人们可能啊天主定的啦。差不多想物件，就想讲讲想讲我人诶，即时诶生活，加了是注定了。那是讲是注定来讲，了我人免修了咯，对不对？但无机会好修了吗？修来做咩？注定了吗？注定了好修来做咩？靠的人就是靠，快乐的人就是快乐了。去睇人，去抢人物件嘅人啊！啊，你本是注定了，让人点样笑来做咩？我下面物件好笑，无可能笑。特别佛讲嘅唔是讲，伊讲因果嘅事，唔是无简单讲正事。今时马路物件发生，佛讲嘅话是讲是 cause and condition 因缘。那因缘呢，都被不是加了是故事的。我今日学了一个你看讲啊，一个 example。那是叫正查某个姐啊，讲查某。那是叫查某，伊猜到讲伊翁外口有查某了，靠不？靠不啊，家己人本来讲是靠啦，哎呦，外口查某，啊，去外口去剃头查某，靠不靠？特别上就是看好好事，哈，你是伊翁做的物件，做咩事这边会靠呢？一做的物件吗？有一个叫查某，伊把来。那是真古正啦，我古只出家无久尔，一年两年。讲话我硬做出嚟，我真做下嚟下嚟下嚟，你真有决心。然后佢讲，即系嗰两面叫你硬做嘛，你决心咪做咩？你成日做，成日扯起来，你看哦，是咯嗬？一做做咩事，我就决心咧嗬。即系扯起来咧，吼，了。真正借你过后，我个仔都留意，讲哇，你下只句话，你刀架照着我，救着我。看错来讲，你心看物件看无着来讲，调到你故事来讲，你真正可爱。我一做吗？所以，我啷个诶？但按你看情形，一个查甫，一家子按照款去看，那是讲伊是一个佛教徒来讲，你讲，哎呀，可能正事了做唔知咩物件啦，马路喂红，马路红，马路个个去吹白你查甫，马路按你考，特别那是伊了解较好好来讲，伊就看得清楚，哦，是虾米物件的发生，虾米物件马路的发生。你做掉这个靠谱起来，但那是嘴就讲，一嘴就讲是安尼款。我想讲，伊无应该安尼款做，了我不如甲靠。我有一个想法谱起来是，哎呀，这叫歹势啊！伊无应该，伊古早是讲 I love you, you love me 啊，马路下面了无了。古早讲答应我讲下面这里还一个了马路无了，伊无应该安尼款做啊！这里面个小件马路靠吗？一部消息，佢冇喎，所以看到讲，是因为伊嘅想法冇做一靠，伊是一心做一靠。那是一叫查甫，那是叫啊，叫查甫嘢硬，一个靠查甫，但伊冇唔知，要靠冇。特别想啦，想嗰时想面嘅发生，伊唔知呢。特别伊知了，唔止知尔啦，伊知了，伊去直直笑笑啊，就笑就哭。特别叫伊买笑个袂， 唔是爱叫伊卖笑，爱可以再讲头一项，考试倒落来，事实是倒落来。那是伊是想讲考试黑这边来，蛮难弹走。你看错了，伊就是错见。特别唔是讲为落家己下事啦，我做啦，我系家己考啦，唔是，是因为这个因缘。心过这个执着，心过这个想法，依过这个痴心，有这个错见，这个就是一因缘，所以把落去看，不看出。但是讲这个查某，有影有影有影有智慧，那也想讲，喂，把人国外的某，或国国外翁，我们国语，我们去搞伊，伊家己做伊个物件，我做我个物件，哦，真正好吗？我们搞伊，别人把你查某搞伊，马路我会使去做我个愿做个物件，来去，那是一个查某有影爱一个人，不是讲查某呢，那是如有影爱一个人，真实爱。伊自家做个物件，你可以做吗？那是有影是爱啦，这是真的爱啦，唔是执着的爱咯，无想爱。伊下物件做了伊欢喜，可以欢喜哦。边个来想本好啦？那是讲你打波，你波自家不打不来打波，那是你有影爱伊，咁你可以去 OK 啦，你爱伊，你冇去咯。你欢喜，我本体你欢喜。特别安尼有智慧人，无济啦。所以在这个情形，我能看到讲，伊考唔是，我会使讲哦，可能是故事，无得都是真实故事。我系夹，所以把路我系硬，还是我系薄，未开话。特别在即刻之时，你先考无考？哈利唔是故事嘅数量，哈利是把你心嘅情形上怎样看，你心嘅条件上怎样看，要哈利开嘅应验无，开嘅原因无，有人讲跌跌开，啊，这里唔是派数，就是将车辆因为安尼款，就是一考，一把路去学佛理，一把路去修行。那有的人因为安尼款，一卡板一可能伊也是安尼款想，哇、哦、好彩我迄时是安尼考啊，我无考来讲我无去修，我无去明白这类物件，会使讲袂斗家手伊，袂会使讲袂感谢伊，我只有泰国人，伊游水，唔是游水，伊要跳落水内面，伊后生伊十几十几岁。马路啊，未教因，佮未教因个小鬼会一跳水跳落去，唔知做咩事，一闪掉个时，唔知怎款压掉，变做伊落起来袂叮当去，落去啊，冲落去水内面啊，袂叮当去，乱做做，佮袂僵，佮袂叮当，喊因袂做，迄时是心够清哦、啊。伊可以晓讲哦，安尼看情形，伊会记讲，阿哩人去啊去掠虎的人，样那是点落去，样安怎做，样慢慢啉淡薄水啉。我唔知即个是安怎款安怎去解释啦，比如安尼款做啦，伊就讲来跳落去啊，伊讲淡薄啉，了有人看到伊落去了无出来，有人看到，伊只。要看了，一单单单单就无出来，哦，快跳去，掠伊起来，那无事。但是，伊未叮当了，头落去未叮当了，手未叮当，脚未叮当。所以，同安怎情形？安尼看情形靠无？啊，你像后生人，有白波。 ก็แล้วมีแกสิอีบุยคีอีบุยคีทันคีโจกังแล้วบุยทันบุยโจเดียวมีแกอันนี้ความมีแกว่าสิ่ง so อีคุยสิสิจะข้อที่เราบินเชิงไอเป่งก็ไม่เป่งไว้หลังเต่าขาชิวอีเป่งแล้วตอนนี้คนจริงเห็นรูปบุมีแกรูปบุมีแกโจมาสิติเสียวเนาะเสียว哎呀差不多我说话我这样好说我都这样看了我一世人我是死了就是这样看了死去跟赢了我这样吃坎坷那么他的白母有给减低回让我对有恶法然后让他给他看这个佛册给他看给他听给他听听了来去无事，无物件做啦，嘛去听咯，嘛去看咯，真济时间。都听过来了，伊明白哇，明白啦，伊笑。伊过来了，伊笑，阮慢慢会叮当啦，但咪春年果是袂叮当。伊就是伊好诶，好就好到哈哩，会坐哈哩轮椅诶，看下一边呀，无袂惊落了。哎，要修要修行，一再要观。他这里样是观，他咧样是开始是用手动，你可能你闻听过了，就用叮当手啊，你看压起来，啊，你看你看，啊，样是注意这个手声，然后特别交交未来，佫是注意心。然后伊慢慢就注意就明白哦，伊注意到，哎呦，其实是因为我这里想法，我把路较苦呀，我去想了我较苦，唔是我的成果做我苦。是啦，成果我也听啦，这里面嘅，特别心面考试，这里心做出来，哎，看得出，那佢哋关关落去，关嚟明白是，哦，一放开了这里想法，讲唔会去惊，来去都未摊惊了吗？一放开了这里嘅希望，一再讲情形就是安尼款样，无把你看了，所以我爱伊唔系安尼款，怕你把路是考，你明白是啊？心变去，一人变去，一个苦的人变成快乐的人，卡袂叮当，袂足工，但比人快乐，心快乐。我很早会知呢，因为伊有写一本册，佮伊写册，伊写册写真好。伊讲到伊的故事，伊讲到伊明白的法，伊讲，马路，我。免去考了，变做人不如来去找伊解恶，伊不如是变做一个法师，伊是在家人啦。了有时伊安尼款想，伊读册内面讲，有时我想讲，一个身躯变安尼款，是一个好彩的事。那是无来讲，我成个普通的人安尼款，好彩是你物件发生。无来讲，我成只普通的人，骨骼苦。所以是智慧，智慧看物件看无相，个普通会看法无相，就是因为看伊看的物件是看到，所以袂苦。伊多系只是伊，但是爱乱讲正事啊，系咪讲会使？普灵是丢啦，特别正事做伊成果呢，就是搞这里搞这坎呀。伊四面空是正事做了，明白这点无？你少的空是，伊发生这里物件，搞了啦。咪嫁落去啦，因为春天你心面考试，马路的发生，马路心地做诶。那是我人明白一点来讲，多人生活内面，他们家发生不好，我们不要紧，所以有这个自由。所以讲啊，往后到警察内面讲到，文志贵啊，伊想伊讲是讲即模仿，到底去。做何人无报死而已，所以无物件食， 你考不？你不考，不明家教，不明家教。不托腰，龙马路不明家教呀？腰嘛是腰了，不托书哎。但比如是环路，伊讲哎呀，惨啊，腰不够家，可能。我那么看嘛嘛，无够无够只个山嘢那个病呀，咩物件啊？就想可能就要，无来讲，可能最多要要诶，贵要都无了嘛，吓？像你看下嘛 ，so， 有一条智慧诶心，即系教无啲无智慧心，真差真会，真差真会 ，OK。我讲一点就是一个修行，简单讲，人爱修的物件是两项，一个是修好心，啊，我按翻华语话是讲此观，巴利文讲是 samatha vipassana， 讲是这个两项物件我爱修，特别有的人呢，像个伊安尼款呢，伊就爱修 samatha， 就是可以心调来静。我讲的 samatha 唔是讲，即系专注 concentration。本地大警察是 samatha 字，唔是 concentration， 唔是即系专注，一时心停落来。所以华语翻译做止，平时的止，即系是调的翻译。特别在南庄那边，为咱嘅生活变做讲是 concentration， 它咧是呼。啊，过了啊，讲可能有地少本来有六百年过后啦，啊，慢慢慢发现，慢慢走出来这个想法，然后变做了这个想法，你带这个这边的还成团的一传落来，变做传到所以往慢慢讲的南传位，然后这个养活这个想法，跟古早警察这个萨玛塔这个字。也艺术不像了，变了。所以我爱讲的什么他这些词呢，就是让这个心停下来。但这个让这个心停下来，不艰苦。我未逼伊停下来，这是未不可能的事。这个车加加快时，我能未可以一头停，一欠用时间停下来。所以按这个让停下来，我能注意成果。最辛苦，心无定的时，心乱的时，心啊心压杂的时，紧张的时，辛苦，我感觉到的，我能注意这个辛苦。因为真坎坷，注意这个真正快，想这物件的心，出注意这个辛苦。注意过来，你会看到啊，这边暗那边暗，然后你注意过淡薄，来慢慢放灵。那辛苦，因为伊辛苦放灵啊咧，伊心本放灵。也是心本的，放灵了，伊无去想安尼济，无想想物件是无想安尼快，你慢慢停落来。伊可是加减有想的啦，特别第少位伊无想安尼快，直直想，未停。所以这个是常有欠良少的物件，特别这个欠良了，这个欠良少的物件呢，伊无明白了物件的，伊无这个特别的智慧个。伊无看清楚物件个，一刀卡手我能看清楚物件，这就是了。这里爱看清楚物件就是为巴萨那，巴萨那就是看 ，V 的意思就是，意思是特别。了，伊可能的意思不是写清楚会看，清楚会看到，哈咪物件，清楚会看到，这里熟悉，这里这个人，这个靠，这里心。一家事是按照款的，干阿有这个心，那是一修好时来，把它快出，是哈咪来。无来讲，一个是啊，有遐个伊无掉的消化，伊的错见，因为伊这个错见，所以伊的消化不是对这个错见，伊的一个人讲的话，伊做物件不是对这个错见。 所以我每思维时间我行明镜，为人是修这边加治疗，又把路带来这边，为这边加治疗，又加过来这边。了，我修呢是努力多只行啦。那有时本过这边来加治，或者过其他边加治，特别是农行明镜本强妙，就是为何这心调来可以停，了本是惯。这个就是像刚才王教练讲的，阿赞叉讲的 ，still flowing water。这个定，了个是流的水，也是讲这个心一定，特别个是流掉的，也不是死死的。我们就是会修，安尼款的心，安尼款的修行的心，然后就是安尼款的心，把路的抓好，能了解物件。了解科，把路会放下甲科的原因，了把路会离开科，谈到真实的快乐。所讲的物件话，问下无？Mike， 安尼，当时听讲个老母老爸讲啊，都惊是来讨债的，所以来搞这个私生子有冲突。 惊是个来讨债啊，你个结生吗？经册里面无讲咁快物件啦，里面那是惊生来啊，都系有系有啊，就嚟直接咯。特别就嚟直接呢，有时人成日惊呢，讲哎呀，个渣仔咪死惊，会冷啊！你讲笑，会冷本笑讲啊，渣仔咪救烟啊！为教员整的是龙眼哦，教员贵得无想了啊！大我呢，你看按这款情形，本方就是讲惊是来搞了拖，搞了拖面拖，这里挨挨兴，这里借来讲本方是欠借，像这款本好啦。我人有靠无靠？不是去看伊个条件，伊个因缘。在这个情形，那时光我那是想讲，哎，无法啦，安怎看呢？无法了，惊了，无法了，就掉了咯，就死咯，自家大汉咯。安尼看来讲是真不快乐，是不是？安尼看小来讲，是想讲讲啥就白安尼看啦，啊，伊看法是想法是讲我就白。像个是我无贪经，我无把你无打掉路了，这里想法我无把掉路，是安尼款样。有影无把掉路，都买都会使走啊，都买都会使点点下家啦。特别你爱无，都买走嘛。那是都招来讲，都下点下家，都过得去良心嘛？你良心嘛就看。所以其实是都爱接落去对唔对？都爱嘛，因为都惊讲都无做来讲，下你物件更加惨。所以其实是家己爱，嗰是家己做嘅决定。都唔知讲你做了决定，其实特别你做了，你无啲决定还是你决定了，你爱。了，你也是你按呢款想嚟讲，你知讲这个事其实是我家己爱做嘅物件，你嘛无去嫌咯。啊，上个伊啊呢款故事嘅事，伊跟我讲， 我无时间，我工，我工真正做这工啊，真正惨啊，真正苦啊，我做工十一点啊，我 boss 常常叫我做 overtime， 我卖一日工，我找别日工。我讲有影无，你卖一日工？有影，我卖一日工，有影。我说有影，你会得到，你会真正清楚的在讲，你是有影是你卖无？讲是有影，我会知，我有得到会知，我有影我卖。我讲你卖这工，你们怎么去找别个工？你无别个工好做咩？无理由啊，听来听去古怪。讲到教会来。啊，无论在，其实呢，你买找别个工是因为，伊这个工伊有赚到的特别的物件，赚到这个赚到咧，伊别个工无 benefit， 无遐个伊爱的 benefit。所以看到找别个工是，伊家来比了，我马路的工有这个无，啊，买怪别个，所以伊个爱赚这物件的。了过来硬硬的，满头话你过来讲的，说叫妹妹说，你买这里讲呢有影无？啊，无影，差不多只个，搞了多只个来嘛。你讲是参加下哩，你来巡逻啊，咪谈点面个，多只个来。然后按你款想的是啊，你都在，你都无嫌了咯，你都无按你嫌了咯，你再讲你是你家己爱的吗？你家己爱物件，佫虾米好嫌？所以，搿了物件，你家己讲买物件，然后嗰啲受了苦的物件，你使查看，有影你买无？你有看到你爱的一面无？你看到来讲，你把你无规个再去想了。你如再讲事实来讲，是你家己做的决定，你爱的。说过哦。是有来讲，我是交尾出来了，够无？这边，可以。讲较大声无，开有开哦。 请问问题， 这个。请问听到呀？放较近，放近你嘴，放近嘴。 请问问题，这个佛世尊伊个地主哦，阿拉阿罗汉哦，伊人在我听看这书打有听过啦吼，确实是。伊人有即个神通力啊，神通力。然后根据是讲有修有神通力的，啊，即伊人定定有即款的，即讲迄款的四禅八定啊，爱修着伊神通力啊。了，啥头早问你讲，无需要 concentration， 啊咩？即个 concentration 是正确无的啦。特别啊，佛世尊伊地主个了都有这个神通力了，伊人的 concentration 是安怎来？伊人的神通安怎来？ 可以两项物件，头一项是，唔是个了阿罗汉有神通力，唔是个了有啊。比如讲，这个萨利布达哈，这个啊摩噶拉那伊看到物件。你看无？啊，有一个故事讲的，摩噶拉那讲个，伊看到这萨利布达之前的是有一个亚卡，啊，亚卡这啊那个夜叉哦，伊忽一头，忽一头了，因为伊之前的是有定，就这条， 哎，无安怎款？然后这马哈摩格拉那去看到那去找伊咯，伊讲，侬安怎好事哦？讲 ，OK 啦，是简单淡薄头疼咧。讲哇，哈咧像只安尼，伊安尼忽然间咧大咧只大车，阮晕去啊，阮死去啊！哦，你讲头疼咧，哇，你好料咯。你系讲哇，你好料咯，你系看到安块物件，我淡薄迄个规家咧淡薄细细只，我本看无，你就看会着。啊，伊无啊，伊无袂看着。那第二项物件要讲呢，就是萨玛蒂之类字，唔是 concentration。我讲四禅八定的时候，这里唔是 concentration 的意思。定，那先我有解释给人听了。定就是心定，定唔是 concentrate， 定是心定。这里 concentrate 的字是 concentrate 的想法，往换一做 concentrate 呢，是因为哈利萨玛塔显的哈利想法。所谓的萨玛塔显呐 ，concentration meditation 哈利想法，哈利甲经册内面讲的无相。所以为人修正是修正 concentration， 追啊，让有下心的爽啦，特别无智慧的，你是安尼看呀？了，哈利有行动力的人啊，伊无定定有修过的咯。为人嘅行动力了，我不再讲。为人就连养无修这里，特别修这里 concentration 啊，养不有行动力补起来。为咧听有一叫有讲到的啊，大便店伊修了，伊会记，会记你细汉的时，会记伊是在买波多的时是安怎款，伊会记。啊！伊是三米呀，三万尼人，一看到伊会记着，了伊会解释讲，开始是安尼看的，来变安尼看，来变安尼看，变安尼看，啊！伊会讲几个情形，啊！伊毋是修 concentration， 了有哩，我师傅伊会接线安慰，啊！伊无讲到一句，伊会记正事。我喺讲嘅故事啊，我平时啊，我知道，即系我有一粒诺丽波啊，咩讲出来噶了？啊，伊即系唔是因为伊无 concentration， 伊唔是下一款嘅 concentration， 伊心定下一款 concentration， yes， 但系唔是一粒 focus 嘅 concentration， 冇想咩讲？王宝路嘅加几人嘅想法啊，讲到定，我就晓得 concentration 了，一头就是想要变去了。特别这个定的字不是 concentration 的意思，萨玛蒂这个字不是 concentration 的意思。我可以解释一句啊，就是这个萨玛蒂啊，巴利文萨玛蒂你知吗？哈，萨玛蒂伊这个字啊，伊是来自这个另外一个字，萨玛蒂亚蒂，萨玛蒂亚蒂，伊是这个啊动词啦 ，verb。了，这个动词呢是 passive 的 verb 来啊。passive verb， 意思讲，伊了伊 active 的 verb 是虾米呢？ active 的这个啊动词呢是 samadhati。samadhati 意思是虾米？因为那边这里是 sam， 这是 adhati， adhati 就是棒 ，sam 就是多只。所以反正就阿摩，你使讲是 put together。So samadhati 是 passive 吗？OK， 讲你咱未讲那边先。Samadhi put together， 讲一个简单阿摩字就是 collect，kill。Samadhi 阿弟就是丢 kill，be collected。了 ，Samadhi 就是一个 collected 的情形 ，kill 好了的情形 ，kill 丢了的。意思是讲，这个心无，安尼款，安尼款，安尼款，一扣好死了。所以安尼款心无人讲定，所以大华语翻译做定是真正真正准的，无错。特别阿摩翻译就 concentration 变去了。大啊， 所以这里境界里面，这里สมาธิ也看到这样结果，สมาธิ亚地这里基本看到，สมาดาห์สมาดาห์ดาห์เฮตับบัง อะไรสิ to be collected คนอู่ก็สิว่ากล้องในจิตจากที่กล้องในจิตจิต composure compose ปุ่นสิเสียง compose สิว่ามีแก่ปังตัวจีเอ็มcomposition composition สิจะมีจะจีมีแก่ปังตัวจีเอ็มอ่ะ so ว่าเราคงa collected mind, a composed mind, ตัวอมอยสุจิตเจตียาสิมเตียมเดียวอีกาฮวายฮวายบ่เจ้าเดียวจัดจุนแต่ปีนั้นจะต้อง concentrated กับเตียเอ๋บ่เดียวแล้วแล้วก็ปวดท้องหลังก้องล่ะ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ขุดเก่าเอ๋หลังก็อีที่อาจจะเจ๋งกว่าแล้วอีสังก้องเตียตัวสิ concentrated สุจะจิตเท่าอีเอ๋ concentration มาแต่ปีนี้สิเตียสิ心เตียถ้าสังฆังกรรมเอปอสิวังกองเองอันเจ้าสิไม่เตียนี่อันเจ้าก็เอใจอันนี้เจียมิงเกล้าเอกเตียนี่因为伊是ตัวใจเว伊ตัวใจเว伊จู伊ใจอ่ะ伊ตัวที่เจริญใจ伊จู伊เจริญใจแล้ว伊ใจมิงเกล้าแล้วที่发生แต่比伊心无刷一段相即为一在加了物件的发生，所以一段即边呢，因伊是定，特别因是死，一个是伫老个，一个是伫在啊，个在啊，个在，就是像阿赞扎讲的，不是像个外师傅讲的，外家先说，伊六根发生物件，伊加了在，伊即款的定。伊毋是卡玛格，莫看到即个，莫听点物下，啊！你看伊定，他来看伊定是伊袂苦即个，若是伊无了，伊就袂定了。啊！你看伊定毋是好个定，那个像定毋对个定是阿哩死定。伊想讲伊追者物件，追到伊调到他这边了，伊变伊追物件，加伊个即个追个心变做一项物件去了。伊熟去，伊想讲走入内面了，伊毋在人了。有可能都会唔在人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有人过会较较苦过。特别到这边，这款的店呢，无智慧，或无得物件。在警察那边的查那，或者餐厅啊，一到查那时，伊会明白物件，伊会看物件，伊知虾米物件无相，伊知看会出苦，伊知看会出无话。所以，马路。普通人讲的查那加这啊，甲警察讲的无相物件。为了说讲查那无欠用，无查那无欠用啊。因是讲下一个查那，伊毋是讲阿哩警察的查那。所以讲查那这餐厅啊，把路变做有两行款的查那去了。一个是早期警察讲的，一个是后期的定，警察讲的咧啊，清净道论比苏迪玛加讲的啊。Path of purification， 所以变成真两项物件。要把如果我伫写了一个，我写物件啦，要互人看这两项。这唔是讲我家己摘掉的物件，本有别人写过了的，是讲无正侪人摘，所以要写一个要互较侪人摘。其实有这两项物件，你收的是多一项，你了解你讲他们，这个应该收在哪，还是不应该收在哪，你是讲多一项。所以那是讲，我能了解看清楚之类呢，啊，了我能无去假咯，安尼者，因为我在身是下面物件来。了我本爱读之类，我写之类啊文章，这 essay 里边呢，我本爱讲到爱用下面字、下面阿毛字来去翻译，古早警察之类巴利文的字，卡会对到，即早期警察伊个之类字的意思。不是后期的意思，差不多被写了了啦。所以白露啊，这些啊，我人的大南传为啦，也南传不好，北传不好，真正是我人的想法啊，伊不是对早期的经的，伊是后期人做出来的物件。了，我人想讲哦，这个就是佛教的物件。我人看早期的警察本好本是照这个我人伊后期的想法来去看，这样的看就看了无准了。 就像刚他们刚才是往高高龙宫丢的这里，像刚穿这里白镜，你看物件，你穿这里白镜有有色的，你看物件嘛照这里色看咯，你看不是真的了。所以我自己本身会偷这里白镜来观看自己的景色，把你会抓到样真的意思。了本好好强。我较影响是因为我的师父也家己修行真好，因为我对伊修行的时，我家己我听伊的面讲的物件，我家己修出来物件，我会甲伊早起的警察也来变，变了我来看就哦，马路袂明白，用高低是讲的物件，古早我袂明白，讲简单讲物件啊，讲物件，有一个伊有讲到，但是讲你无啊，你改任何，了你会快乐。那因为快乐，你有什么的？那因为什么的？那你会看物件看掉来，也差不当加拿大巴萨的啊，如实之见，欢迎欢迎。那是我的想，要翻译做 concentration。快乐了，有乐的是有 concentration。这乐不是讲哈咧欢喜的乐啦，喜是加在喜，因为喜了有乐，乐就是这个加轻松，怎样啊？满足下来咯，因为这里满足了，了有 concentration。我读了无头无尾，我只感觉这满足的时，我都无 concentration。特别那是你犯下咗，我满足的时，我快乐的时，我心定。啊，安尼都讲到意思，安尼讲到意思。那讲有这里什么的时？了就这里会看物件看清楚，会较熟悉的看物件。那是讲是 concentration， 了把路会有看物件看物件看清楚，看物件较熟悉的去看。我问小英，无啊，我有 concentration 的，或是我都调到下这边，我都无看咩物件，无理由。特别那是你翻译做啊，是定 composure collectedness， 都按你看情形。会看物件，较熟悉的看物件，安尼看都有意思。因为心定吗？心定还是心清吗？清明是看物件看个清楚吗？所以因为这里我看物件无想了啊，我看到你警察，我所以明白伊到底讲物件。无来讲，就调到这边，唔知佛讲个物件。所以这里是，不是讲我自己发现真济物件啦，这是真济本事，因为我有人教我，了我有人去做这个研究，了我行这两项物件合起来，我都看得出。较早的是真济想法本事，吼，我是不是真实明白？我是听人讲的嘛，事后人讲我嘛听，哎嘛讲哈哈咯，我都未晓。了，我听了，我嘛甲人别人讲咧，无你再讲，哎呀，古早讲真济唔对物件，那无法啦，这是，因为古早未晓嘛，所以真济古早我唔对，然后甲人讲物件，了，所以到我出家时的这里啊，真济年，我甲外叔办点个其他，一般是袂在。早期的经到底是讲的物件，一般是袂研究的。一般有读了这个几后的册啊，几期的啊，这个啊，这后期的册，伊可能看真济。那比如看到伊无加的地方，所以话人老基本有时讲讲物件时，了会讨论的时，就讲到这里安尼讲，佛讲安尼讲嘛。哎，等，哈里是佛讲的，还是后期讲的？啊，我人袂去搬出来的，哈咪是。炸鸡的物件，后面是牛鸡的物件，会搬出来咯。无搞了话，执不楞乱乱的啦，掺个了落去。所以嘛，会搬咧，我看得出哦，这是牛鸡讲的，这个炸鸡不像，炸鸡唔是安尼款讲啊。一搬出来时哈，马路会较清楚的，较了解的，这较了解这里炸鸡的经。这是我开外师傅落脚的。做会讲啦，所以一下一齐讲 closer to reality， 爱较近事实。所以我袂想啊，这本册呢，我本是啊，袂对这里诶，对啊，本是袂做上面件啦，袂较近事实的物件。 什么是真实的较近的。我不知道是这是真实的东西，我会跟他说我比较近了。嗯，所以不怪啦，我人真多不对的想法，因为我人自己又没有，若是没有教他，经常来说是听师父说而已，听师父说还是听师父说，那可能他们没什么看，经常他们是听别人说而已嘛。所以今天教讲这边教了，不论会用功德。